唱到思念都伤人。 想你醒在0:03，这是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歌。其实提到庾澄庆呢，我们往往会提起伊能静。他们两个人从相恋到结婚超过20年的时间，从1989年开始，应该之前都是一对颇令人羡慕的夫妻，但是却在相恋超过20年之后，婚姻走到尽头。他们曾经也被视为是娱乐圈首屈一指的婚恋童话，因为在当初最早的开始，他们两个人历尽坎坷，力排争议，最终坚持携手进入到婚姻的状态。 你对我的好，我竟然都不知道，全都是我的朋友告诉我，我才知道你付出了多少。实在懂得太少，如果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对我的好。我想我还太小，和你比起来过于浪漫无聊。你像空气给我拥抱，但我看不到，所以以为不重要。你对我怎么会失去才知道，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会听朋友说才知道，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会感觉不到，你对我的好，你对我。 在当年刚刚出道的时候，是被打造成叛逆的歌坛美少女，从那个时候的少年杀手，再到后来的美丽教主，以及现在的选秀评委，或者说再到公司老板，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 主打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1997年的郑秀文。先来讲讲当时的背景吧，因为在96年，郑秀文推出了《值得》这张专辑，风靡了全亚洲。后来呢，又在香港变成了大红大紫的天后的地位和身份。所以这张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专辑叫做《为你等》，它也算是郑秀文所有的国语专辑当中直到现在为止宣传造势最凶猛的一张唱片。 爱了又怎样，错了又怎样，明明不能放却又要对自己说话，想你错了吗，无可救药的失望，心情无足躲藏， 爱与不爱都迷惘，早已无法抵挡孤独的心慌，早已失去方向，飘飘荡荡，才会爱得如此虔诚。别让我葬在风中，痴痴为你等。莫非是你的一切，我还看不清楚？忘掉彼此的承诺，换来的痛苦，为何猜不透我的爱情变得如此麻木？别让我站在风中，痴痴为你等。莫非是你的容颜还想看个清楚？此刻不争气的眼泪，你变得模糊，何处才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路？爱了又怎样，错了又怎样，明明不能放，却又要对自己说谎。想你错了吗？无可救药的失望，心情无足躲藏，爱与不爱都迷惘，早已无法抵挡孤独的时光，早已失去方向，飘飘荡荡，才会爱得如此虔诚。清楚，忘掉彼此的承诺，换来的痛苦，为何猜不透我的爱情变得如此麻木？别让我葬在风中，痴痴为你等。莫非是你的容颜还想看个清楚？此刻不争气的眼泪已变了模糊，何处才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路？别让我站在风中，痴痴为你等。莫非是你的容颜还想看个清楚？可不争气的眼泪已变得模糊，何处才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路？ 刚刚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痴痴为你等》，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为你等》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虽然说这张专辑包括这首主打歌都没有上一张值得那么大红大紫，但是如果时过境迁，你回头再来看，你会发现这是一张很耐听，或者说非常郑秀文风格的专辑。因为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大气的情歌，而这些情歌都是适合郑秀文的声线的。大牌主打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张学友的经典作品《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